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马上就是小长假了，各种活动都已经安排就绪，和家人团圆，和朋友相聚，吃饭聊天，喝酒消遣， K 歌娱乐，怎么开心就怎么 happy。 可千万记住一点，千万别熬夜。都说熬夜伤神，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一夜没睡好就感觉刚从急诊室出来的一样，不睡个两三天都缓不过来神，可见岁月不饶人啊。 其实啊，这和岁月呢没什么关系，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人啊都不应该熬夜，应该给身体一个健康的状态。就像咱们好多瑞麟老会员一样，都已经七八十岁了，可依然身体硬朗，健步如飞，心情愉悦。那除了有规律的生活方式之外呢，就是要坚持每天一杯的瑞麟羊奶粉了。 是的，每天一杯奶呀，是日常营养基础的保障，就像每天我们吃的瓜果蔬菜一日三餐一样，是需要坚持的饮食好习惯。因为每百克的瑞麟羊奶粉当中就富含了640毫克的钙，7.0毫克的铁，还有3.8毫克的锌，以及各种的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多种多样。那今天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每天6块钱的普通奶花费，就可以享受到贵族奶制品的羊奶的营养了。 没错，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本档活动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99块钱一盒。而且呢，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一次性订购3个月6盒瑞麟羊奶粉的朋友，还可以免费获得一辆可推可拉可坐的购物手拉车。那您要知道啊，这之前呢都是订购8盒羊奶粉才能免费得的，今天瑞麟金秋特别版活动，订购6盒就免费赠送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2563的高小姐姐说，我爸已经60多岁了，可为了能给弟弟付个首付款，现在还在打工呢。这马上就是中秋节了，订点羊奶粉给我爸，希望他一直健康。还有3071的蔡先生说，又到年底了，工作是越来越忙，老婆每天都会在我的包里面放几包羊奶粉，有爱的家庭才是我奋斗的目标。还有5561的刘大妈说，一直喝的就是瑞麟羊奶粉，家里面啊什么赠品都有，就是没有手推车，不会和超市有买有送的手推车差不多吧？ 跟您说啊，差多了。那这一款手推车呢，是想够承重15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成本实在太高了，之前都是订购8盒羊奶粉才免费赠送的。今天呢，瑞麟金秋送福，订购6盒就免费赠送给您。所以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看来啊，瑞麟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了。不瞒您说啊，其实想购时间推荐瑞麟羊奶粉已经有10年了，在北京推荐也有3-4年了。瑞麟乳业是民族品牌的骄傲，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荣获了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组委会颁发的世界羊乳制品金奖，以及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经营诚信奖及液态奶质量管理优秀奖等多项殊荣。同时呢，又是中国人保承保质量的，所以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 没错，那今天瑞麟金秋送健康的活动，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548元的6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594块钱，而且呢还有一辆方便买菜、逛街、购物的手拉车，承重达150斤，要是走累了、逛累了，可以一拉一抽，就有一个减